止。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端午小长假期间，北塘村镇诸葛营村村民刘淑英和老伴赵德宽没出远门，老两口每天到家门口的永定河绿枝港湾公园遛弯，感觉很舒服。然而在早些年，这样的生活老两口简直不敢想。诸葛营村紧邻永定河，在过去村民中流传着一个关于永定河的顺口溜：风来滚沙丘，雨来水横流，四季都有灾，十年久不收。说起家门口这块永定河荒滩的过去，刘淑英直摇头，刮点风就漫天黄沙，谁都不愿出门，更别提到这块荒滩地闲逛了。 端午节这天，魏善庄镇大兰华村五厂子队和高跷队30多名队员浓妆重彩，盛装上演了当地传统民俗项目高跷会和五厂子，为村民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黄村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已经启动一年多了，截止到今年5月，廊伐地区已经腾退土地面积655公顷。如此大规模的拆除腾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是如何处理的呢？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廊伐地区的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处理厂，见证了建筑垃圾是如何变废为宝的过程。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北塘村镇诸葛营村村民刘淑英和老伴赵德宽没出远门，老两口每天到家门口的永定河绿枝港湾公园遛弯，感觉很舒服。然而在早些年，这样的生活老两口简直不敢想象。诸葛营村紧邻永定河，在过去村民中流传着一个关于永定河的顺口溜：风来滚沙丘，雨来水横流，四季都有灾，十年久不收。说起家门口这块永定河荒滩的过去，刘淑英直摇头，刮点风就漫天的黄沙，谁都不愿出门，更别提到这块荒滩地闲逛了。 一场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让这块荒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2年，北京市启动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到2015年底，全市造林105万亩，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6%，同时突出重点区域，加大生态修复，提升生态脆弱地区环境质量，尤其是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脆弱和环境落后地区。例如废弃砂石坑、河滩地、沙荒地、坑塘藕地、污染地等等，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造林36万亩，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效果明显。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康庄、南口等北京历史上严重的五大风沙危害区得到了根治。说起公园里的树种，刘淑珍如数家珍，公园里种了海棠、李子、杏树，一年四季景色不断。他和老伴儿每天来公园赏景，一天不来浑身不自在。这样的幸福感远在怀柔区北房镇围里村的吴君玲也有同感。 自打村口多了一片树林，吴君玲就多了一个晚饭后散步的习惯。 他说，这里原来是潮白河河道，干涸后引来了采石矿，噪音粉尘让人整天心烦气躁。自从这片沙坑实施造林工程后，油松、银杏等色彩丰富的树种栽进沙坑，让原来杂草丛生的废弃沙坑变成了村民休闲散步的去处。如今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结束了，带动效应仍然在继续。近两年，本市持续推进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会、世园会等重点区域平原绿化建设，新造林12万亩。围绕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本市还将继续推进平原造林绿化，推动城乡结合部地区拆违建绿，平原地区挖潜增绿，持续扩展平原地区森林资源总量。到13-15时期末，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0%以上。 本台消息，端午节这天，魏沈庄镇大狼垡村五草子队和高跷队30多名队员浓妆重彩，盛装上演了当地传统民俗项目高跷会和五草子，为村民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下午2点，一阵大鼓、钹、铙的声音响了起来，周边1000多名村民赶来观看。大狼垡村村民老孙作为村里传统民俗五草子的领头人，几个月前就开始组织队员进行练习。老孙说，眼下夏收快要到了，我们希望用踩高跷等传统花卉的方式庆祝丰收，同时传承民俗。据了解，近年来魏善庄镇大力支持发展农村文化，鼓励村民多搞文化娱乐活动。目前全镇已经有20多支民间花卉队伍和广场舞队、太极拳队。魏善庄镇还培养了40多名文艺骨干，他们在农村基层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台消息，黄村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已经启动1年多了。截止到今年5月，狼垡地区已经腾退土地面积655公顷。如此大规模的拆除腾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是如何处理的呢？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狼垡地区的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处理厂，见证了建筑垃圾是如何变废为宝的过程。走进厂区，里面是堆积10多米高、盖着绿色防尘网的建筑垃圾，看着像一片山丘。10多辆推土车在运作着，洒水车也来来回回的喷水。厂运中有一个车间，里面有2台大型建筑垃圾粉碎筛分机正在轰隆隆的工作着。 据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处理厂负责人张希介绍说，建筑垃圾主要包括废旧混凝土、碎砖瓦、渣土等，无论是存放、填埋，都是既占地又污染，是浪费资源的废物。现在把这些建筑垃圾运入料仓，经过破碎、粉碎、筛分，分离出骨料、石片和细末，形成再生建筑材料，可以用在工业施工、电路机、填埋等工程中。张希说，其中再生骨料有2.5公分、3.2公分2种规格。虽然骨料没有天然石子强度大，但是做地基完全没问题。石片和细末也可以用于修路工地，价格也要便宜很多。之前所生产出来的再生材料已经被用于京台高速、金星公园等项目的建设，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据了解，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处理厂是按照黄村镇绿色发展的思路，由拆除公司立项，具体实施建设，主要服务于狼垡地区拆除腾退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处理、渣土消纳。去年4月，随着拆除腾退工作的正式启动，建筑垃圾处理设备也同步进驻。5月开始生产，截止到今年5月，已经处理建筑垃圾150多万吨。张希说，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处理厂的建设非常有必要，大大节约了建筑垃圾外运存放的价格，也节约了土地，减少了污染。不仅建筑垃圾实现了回收再利用，也达到了环保的目的，同时也保障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听 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新队员入队仪式在南海的公园举行。活动现场伴随着嘹亮的少年先锋队队歌，老队员为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随后在庄严的队旗下，少工委办公室主任房炳云带领全体少先队员宣誓：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大兴七小、北师大附小等九所小学185名一年级新生代表光荣入队。活动现场，红通社的小记者还对区领导进行了采访。 叔叔您好，我是红通社的小记者何自林，来自大兴区七小学。我想采访一下您，您觉得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在南海子公园举办一个盛大的入队仪式，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是能够让我们少工委的这些领导们出席会议以后啊，向全区的少年儿童表示节日的祝贺。另外，通过这些仪式的话，让少先队员们受到鼓舞和激励，使大家感觉到加入少先队组织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体会到我们少先队有一个光荣的历史，让他们更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采访结束了。 好，谢谢，谢谢啊，好。 同学们表示，这次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感受到了新时期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体会到了合作与交往的快乐。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宇哲浩。 你是你们班第一批入队的吗？ 是的。 给你戴上红领巾的，你高兴吗？ 高兴。 高兴。你当时给你戴红领巾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如果我升入了少先队员，那我一定要干许多的好事，帮助其他所有需要的人。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批入队的人呢？ 可能是我们老师觉得我表现很好的。 表现很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学习方面吧。 学习方面谢谢你。 本台消息，国际顶级爵士乐团哈灵爵士乐团日前登上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惠民演出舞台，为京东集团风创科技园东上亿元多家企业员工奉上著名曲目，包括《夏日时光》《太阳的东方》以及《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哈灵爵士乐团曾经多次与迈克尔·杰克逊、西林·迪翁等巨星进行过合作，本次演出是这个乐团首次来华巡演的重要一站。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走进企业、走进一线送演出是开发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传统。开发区有很多企业职工平时工作繁忙，没时间走进剧院，送演出进企业、送文化到身边更符合企业实际。围绕文化建设，去年亦庄开发区举办了第九届文化艺术节，推出了高雅艺术演出季系列活动，引进了交响音乐会、话剧、杂技、儿童剧、相声剧等高水平演出，让群众感受到了高雅艺术的无限魅力。据了解，今年亦庄开发区将与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北京京剧院等院团扩大合作，将更多高水平的演出带进企业。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记者了解到，全国市民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正宗的庞各庄西瓜了。近日，第29届大兴西瓜节开幕式在庞各庄镇举办。开幕式上，大兴区与京东商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区和京东商城将进一步深化京东商城特色产品大兴馆，也在今天全球首发上线。 同时，京东商城大兴馆全球首发上线。据工作人员介绍， 京东大兴农产品特色馆的产品都是直接去地里采摘，而北京市民如果在11点之前下单，那当日就可以吃到了，真正做到了当日采当日达。而在开幕式南广场的西瓜集市也是非常热闹，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市民的购买。鸿福农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的西红柿怎么来参加我们西瓜开幕式的一个推介？ 这是我们庞各庄的一个特色，现在以后您可能就会知道了，庞各庄不只有西瓜还有西红柿，现在是最安全的西红柿，而且现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咱们国内的蔬菜专家刚对我们的产量还有我们的工厂化生产做过评估，然后我们是可以引领中国工厂化西红柿生产的一个企业。 眼下正值西瓜采摘季，期间也是推出了最美大兴、吃遍大兴等一系列活动，而各大采摘员也是结合自身优势纷纷打出了特色牌。乐平玉采摘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西瓜品种还挺多，普通吃的西瓜的形状是不太一样的呢。 它是我们乐平玉瓜园开发的这个造型西瓜。嗯， 这个造型西瓜可以食用吗？ 它的食用价值很低，主要以观赏为主。 观赏， 对，因为咱们的西瓜呢不仅仅就是可以食用了，然后它还可以当成工艺品来摆放，有这个奥运福娃瓜、十二生肖瓜。 除了这种观赏的西瓜，咱们园子的那个食用西瓜呢？ 咱们也有采摘，咱们的西瓜呢主要是品质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在这个西瓜节期间呢，大家去采摘呢可以就是现在小型西瓜采摘大约在6块钱左右一斤。然后我们还有参观的园区，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参观。它主要就是以西瓜的不同的栽培品种、不同的栽培模式，还有就是西瓜的历史文化来展示，还可以就是互动体验，包括我们的玉瓜，然后还有玉酒、玉茶，还有就是天然石板画，都在我们那儿整体的展示， 都可以展示。 对对对对。 本台消息：527谐音我爱妻，27号上午，借助这个美好寓意的好日子。大兴区总工会主办了和谐家幸福梦志愿新区公益性婚礼，地点安排在魏慎庄爱情海玫瑰园。十对夫妻手挽手步入婚礼殿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工作岗位上的劳动模范。这次集体婚礼中的新郎新娘大部分是老夫老妻，而且在这十对夫妻中，8对是劳动模范，另2对是大兴区的优秀志愿者代表以及有社会公益心的适婚新人。大兴区总工会副主席刘颖表示，劳模是社会的岗位先锋，也是家庭生活中的楷模。工会举办这次活动，希望再次彰显榜样力量的同时，为他们圆一个人生幸福的婚礼梦。与他们一起完婚的还有2对青年人，希望年轻人能传承并发扬劳模精神，努力为社会建设、新区发展、和谐家庭的建设工作更多的发挥光和热。 2015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的张素华，今年和老伴儿已经结婚满30个年头了。婚礼上，张素华脸上洋溢的笑容掩藏不住内心的激动。我觉得今天穿上婚纱特别美，比当年结婚还要美。张素华告诉记者，当年结婚是在农村，而且是冬天，穿个小红棉袄，没有仪式，更没有婚纱。这个仪式圆了我的一个梦想。感谢工会为劳模创造了这么好的一次感恩的机会，就像活动主题一样，和谐家幸福梦志愿新区。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发高跷大会。 买卖的你看这家呀， 以我个人来讲，我找到我小时候的那种记忆里的东西了。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店里边跑，就追着看。我的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农村都是栅栏，人很多，当家的栅栏之后，一有这高跷会演出，全给挤倒了，就那样， 就那么热闹。 对对对，有的老人跟我说，文革以后就没有说看到这么多人去看这高跷会。 魏慎庄镇的东南研法村是一个有着1000多名村民，世世代代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了。而今年初的一场高跷大会，却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名声鹊起，甚至还吸引来了金发碧眼的外国客人。

武汉也有很多外国友人嘛，也在旁边在观看呢。 这外国友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呀？秧歌大会开始之前，你已经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了。 我们自己没有做，全是说村内的人，像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发一些那个小视频，这个扩散比较快吧。 在哪扩散？ 在这个微信群里边。 一场东南研发传统高跷会的重新演绎，让这个小村庄少了些家长里短的邻里纠纷，多了些欢声笑语。村党支部书记戴进超说， 应该有相当大的变化吧，我感觉这个人与人之间更和谐了。再一个很突出是咱们那个党支部村委会啊，这个凝聚力增强了。还有一点呢，是那个通过这次高跷会的演出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很多人跟我说这种活动应该多组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唱起老曲谱，踩上新高跷，重拾有300年历史的东南研发高跷大会。 听众朋友，六一儿童节到了，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大兴三小六年级班主任王婷婷写的文章《呵护信任的火星》。我小时候渴望老师公正地看待我们每一个人，如今我每天都要反思有没有忽略哪颗渴求的心灵。每当这时，小易那低垂着头远去的背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在年级足球赛上，正当场上局势焦灼之时，班里的孩子都在拼命地扯着嗓子为球员加油，我却偶然发现在操场的角落里，小易正偷偷地踢着球，好像球场上的紧张局势与他无关一样。比赛结束，气愤的我忍不住把小易叫到办公室，你怎么那么没有班级荣誉感呢？你怎么能在比赛这么重要的时刻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玩球？你怎么？我这一连串的责问把小易问懵了，他低垂着头沉默不语。转眼到了放学的时间，我让小易回去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第二天，我看到小易这样写道，老师，我错了，球赛那天我的确不该那么做，可我一看到球赛那么激烈，就忍不住想一试身手，不由得练起了控球。我也很希望咱们班能赢的。看了孩子的话，我反思自己那天是不是有些太过了，于是我主动找到小易，他依旧低垂着脑袋不敢看我。我看了你的检讨，下周比赛的时候希望你能管住自己，为球员们加油助威。我停了一下继续说，老师那天太激动了，请你原谅老师，既然你这么喜欢踢球，不如回家好好练习，咱们班还有一场友谊赛，期待你的表现。小易猛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老师，我一定努力练习，不让您失望。小易坚定地说。 以后的日子里，操场上常常能看到小易练球的身影。在月底的友谊赛上，小易超常发挥，一连为班里进了2个球。球赛后，他飞奔着向我报告战绩，从此小易和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至今小易欢呼的样子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请记住，每一个儿童都是带着想好好学习的愿望来上学的，这种愿望像一颗耀眼的火星，照亮着儿童的情感世界，他们无比信任地把这颗火星交给我们做教师的人。然而这颗火星很容易被粗暴的、冷淡的、不信任的态度所熄灭，要是我们做教师的人在心里也像儿童对待我们那样，把无限的信任同样的给予他们就好了，那将是一种富有人情的互相尊重的美妙的和谐。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敢 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 北京时间20点整。